东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最近国内第一个所谓超写实数字人在网络上获得热捧。另外根据统计，国内一家大型视频网站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每个月就有超过4000个所谓虚拟主播账号注册。那么虚拟偶像凭借什么再次成为数字经济中的爆款？所谓超写实数字人又具备怎样的优势？会对未来人机互动技术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院长好。 啊，另外一位是中国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刘兴亮院长。刘院长欢迎您。 朱琴你好，刘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如果我们直接说所谓的虚拟人、数字人、虚拟偶像、什么虚拟超现实数字人，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感到陌生。但是如果说到这种虚拟的互动方式呢，我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会有印象。我记得大概是在20年前的时候流行过一段时间电子宠物啊，电子表这么大的一个东西，里头有一个低像素的数码精灵，它能简单的跟主人进行多种互动，当时就非常招人喜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今天的这个虚拟人或者说虚拟的这种互动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界定一下，咱们今天要关注的所谓虚拟偶像、虚拟数字人，一般来说它应该具有怎样的特征？它跟咱们看到的其他那些虚拟形象，比如说动画片里的，甚至现在一些大片里虚拟的那些形象啊，跟商场、医院门口现在流动的能够互动的那种指路机器人，它们有哪些区别和共同点？ 大家好，其实我是个虚拟人，我是虚拟的流行量，并不是真正的流行量啊，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虚拟人跟我们过去的那种虚拟人物，我们的动漫人物它的区别。过去我们会看到电视上有一些什么动漫人物、虚拟人物，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形象而已，它只是出现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虚拟人物，或者说我们叫这样的虚拟形象呢，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形象了，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出现在影视剧中，他也可以唱歌，他也可以开演唱会，他也可以进行主播也可以直播带货，他也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跟你互动。除了他不能够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以外，我们任何另外一个真实人能干的事儿，他其实都可以干，而且可能比一个真实人干的还要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虚拟形象、虚拟人物跟过去的这样的一些卡通人物或者说一些动漫形象它的区别。它不再是一个活在影视剧里、活在屏幕里面一个人，它可能是一个它可以有喜怒哀乐，它有自己的感情，它可以跟你互动，你可以跟它倾诉等等的。除了它不是一个实体的肉体上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人以外，它已经具备了一个人的几乎绝大多数特征。所以它已经是脱离了我们过去的那种虚拟的一种形象，它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没有生命肉体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虚拟人跟数字人还不大一样，就是我们现在都号称叫做数字化、数字孪生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呢，它还是根据我们的当时的计算机的一些术语当中是转化而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虚拟人通常我们还是解释为由计算机等一系列这个计算媒体算法等形成的这么一种虚拟的而不是真实的一种现象。就是数字人跟虚拟人有点小区别，就是通常数字人我们就是完全根据人体现实的人体的 3D 的整个的人体的数字，通过这些数字的标提取然后模拟出来的一个人，那么这个的技术就比较高。那么我们知道在很早很早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曾经美国有一个影片叫做《未来世界》。那么在这里边呢，它实际上所有的进行的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提炼出来的一个机器人，都是通过真实的3维数据来打造。 那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现在的虚拟人就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虚拟人实际上通过一些数据，主要还是算法模型在算法里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刚才星亮院长讲的，他还能开演唱会，也就是他通过了一系列的光影的投射。那在这里边呢，可能还有一个新的大家也听到的词，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提供一个全息的一个人出现投影技术啊，我们获得的人啊，我们可能再现过这个邓丽君小姐与这个周杰伦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演唱啊，一个是真实的周杰伦在唱，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模拟的一个邓丽君。当时我们看到媒体提到的是叫全息投影技术，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全息技术，真正的全息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激光通过干涉衍射全面360度的呈现出来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什么呢？除了你摸他没有这个实体之外，你围着他转，你可以看360度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概念。而我们这个当时这个舞台上采用的演唱会当中采用叫做实际上叫伪全息，也就是还是星亮院长讲的，就是说通过一种算法，一种数字模拟，同时我们通过几个光的打射，让你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在这里边好像是一种人在现场似的。但是这个人注意，他有个先决条件，他必须有一个全息透光膜，没有这个膜，那么这个人他就打造不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在某一现象上，某一膜上产生这么一个人状态，然后你才能看到，哦，这是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在的全息的这个，或者我们叫虚拟人也好，或者我们说叫数字人也好啊，我们可以暂时混为一谈，就是说给人的感觉就是做的质量越来越好啊，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完全像人。在这里面它就是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技术，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啊，那么它的相似度会越来越高。 无论是刘老师刚才谈到的是一个纸片人，或者说三维的一个全息的立体人，这是它呈现和显示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这种虚拟一个人物的模式，在娱乐市场虚拟人或者说虚拟偶像并不是新鲜事物。开发的过程中，制作公司在过去也会给它制造出一些互动功能啊，让它显得更加人格化。在20多年前，我记得曾经就有日本诞生过有很多位很具人气的这个虚拟歌手。但是在爆红之后，后来这部分虚拟歌手逐渐就沉沦下去了，慢慢就淡出了市场。我不知道两位觉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毕竟非人，他的吸引力不够呢，还是说大家对这种模式很快就腻了，还是说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20年前日本那个形象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变成了先驱啊，他从先驱变成了先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跟我们创业一样，就是你这个模式是对的，但是你早了很多年。我们今天呢，其实已经非常多了，你不用说这个日本那些动漫形象，就说大家所知道这个洛杰伊这样的一个虚拟歌手，他出道都已经9年了，大家可能不知不觉哦，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都已经出道9年了。为什么他能出道9年一直在火呢？说明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土壤、气候已经适合了这些虚拟形象、虚拟歌手他们来生长。因为在过去20多年前呢，这些这个虚拟形象呢，它的市场的活跃度有限啊。你可以回顾我们国家20多年前，那时候我们的偶像还比较少，我们就有这些真实的这些偶像，其实已经足够了。或者说，除了这开演唱会啊等等的这个有限的这些互动方式以外，其实我们的互动方式太少了。不像今天，他不仅可以唱歌，他可以开演唱会。他还可以去各大这种综艺节目啊、晚会啊，包括一些商演，他可以去唱歌，他还可以去直播带货，而且他有自己的社交网络，他也可以和粉丝互动，他可以出唱片，就说他这种方式会更多，而且他这种周边的产品卖点很好。就是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是有三个因素导致了，我们今天可以洛天依这样的虚拟歌手、虚拟形象可以活下来，20多年前日本这些活不下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多元化，而且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个95后、00后，我们说这个Z时代啊，他们的选择更加多元化， 他们要求呢，不再像我们这代人一样，我们喜欢这种非常大众化的、工业化的，街上什么流行我们穿什么。今天的小孩是什么不流行，我们才穿什么，所以他更加需要更多的小众化、非大众化。你看为什么像 B 站这样什么二次元什么他们能火？他们的追求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他们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而且他们越来越需要一些个性化，能够表达自己不同情感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有很多，你看洛提它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还是一个很知名，其实还有其他存在这样的一个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或者说只在一些小圈子里活跃的这样一些虚拟形象。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变现方式也越来越多，就是粉丝为你买单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所以它可以从商业角度来支撑我们这样一些虚拟的形象它去存活。20多年前日本那形象呢，它能干什么呢？我只能出个动画片，我顶多我再开个演唱会，仅此而已。不像我们今天，哇，这个真的是太多元了。你就光直播带货这一个，带火了多少虚拟主播？我们去那些尤其是去 B 站上看啊，那真的是每个月都有很多这种虚拟形象，刚刚出道的虚拟形象。那他们怎么赚钱呢？现在最多的赚钱方式就是靠这些直播带货。刚才刘杰老师也讲了，我们有很多的虚拟人、数字人。其实现在的有很多这种虚拟主播，他是要有一个真人在后面进行表演，他通过计算机技术来捕捉这个真人你的表情、你的动作，然后把它模拟啊，这个然后可以理解把它辐射到这样的一个映射到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这个主播上面去。所以它并不是说提前的一个程序别好的，它是其实后面有个真实的人在那做各种动作啊，说话做表情，然后把它映射到这个虚拟主播形象身上，他跟观众来进行互动啊。就是我们今天这种变现方式啊，商业化是越来越多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今天的技术是越来越发达，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有什么 AR、VR、MR， 包括我们6G 来了以后，我们缺席 6G 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缺席技术。就要记住，就跟你这个人在你面前站的人一模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会感觉会更加多元，更加真实，更加三维。为什么说我们刚才说我们有很多人物非常逼真、非常真实呢？包括你的这种皮肤、面部表情、你的动作，有时候你看上去跟真人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技术的好处啊。包括我们这种缺席技术来了以后，我们今天开个视频会议啊。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对方是在屏幕里面。当这种缺席技术来了以后，那我们跟我们在坐在同一个会议室进行开会，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以后央视这个春晚啊，我们演员可以在全球世界各地进行表演。我们通过缺席技术，我们可以理解为他都在央视那个演播，这所有的演员都在央视这个演播厅里，都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了。就是我们技术越来越发达。可以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很多事，除了这种越来越逼真以外，还可以按我们的个性化进行定制。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虚拟人，他都可以给你进行定制，而不是说一个统一的一个形象，大家看到都是统一的帽子、统一的鞋、统一的衣服。未来可以很多个性化，就是我们技术也可以支持我们的更多的这种情感上的诉求。我就是这三个原因导致了，20多年前日本那些火不了，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虚拟形象，它可以火了。 尽管在20年前啊，那么日本当时出来了一系列的，就是说，其实它是基于声音的一种，那么虚拟的一种模拟的人声的一种技术，应该说那个时候应该说用在了我们通常的生活当中。那么最早在美国是1962年，那么实际上当时呢，就是计算机呢曾经啊，就是搞出一个能够唱歌的那么一个发出声音的一个计算机。那么这是最早的一种方式，但是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漫画、动漫画，我们知道它是比较有名的，甚至我们可以谈到现在世界上的动漫画呢，能够发展起来，这个在全世界风靡啊，跟日本的当时的漫画文化是有关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漫画文化实际上现在影响了欧美，也影响了大陆啊。那么我看到我们现在出的漫画有很多它的这个痕迹。那么在这里边呢，实际上就是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雅马哈啊，我们知道这个电子琴大家都知道，雅马哈呢是搞电子音乐的，那么雅马哈的这个电子琴呢大家都比较清楚，那么在这里面就是它实际上通过一种 电子的模拟的方式生成的一种音乐方式。那么在这里边呢，当时他就提出来这个，就是现在刚才青兰院长提的，叫做日本最早的叫初音未来。那么他依托于这个雅马哈公司的语音合成、电子合成，合成了他能唱歌，那么合成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实际上就是说，你只要把输入音调和他的歌词，就可以合成出人类的歌声。当然这个歌声里边呢，我们能听出电子的味道。那么后来这个在雅马哈呢，他又考虑了一下，他就干脆赋予了初音未来一个人的一个模样，包括年龄啊。那么当时他定为的年龄是16岁，身高1米58，那么体重42公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出来了一个漫画形象。那么这个没想到，这个漫画形象出来之后，在半年以后，还真是销量达很高，就是高达了4万多份，也就是在你买雅马哈的这个器乐的时候，你可以专门合成他的声音，专门可以听初音未来。当然就后来就再接上，就是现在就随着我们的计算机技术啊，我们的模拟技术的提高，那么初音未来就完全展示了他的新的一个形象。那么在此期间，那么有一段的空档期，也就是刚才朱琴提到的，也就是说在这空档期期间，只听音乐大家已经没有意思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消亡的一种状态出现，也就是说技术没有发展的今天，在发展的今天之后，现在的初音未来，那么他的粉丝量就很大了，那么实际上他收入也很多，那么实际上我们国内呢跟的也不慢，2011年，天津电视台也推出了一个以初音未来很神似的虚拟的偶像，或者叫虚拟的一个女孩，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外表啊跟人家太一样了。那么所以说这个他就干脆就最后开发者就放弃了。那么现在真正出名的，就刚才青兰院长提到了，就是2012年，实际上是上海的喝念技术公司制作的虚拟的，我们叫做歌姬也好，叫洛天依正式出道。那么这个形象就与日本的虚拟形象就不同，他带着我们中国的本土特色，他的设计也是个女孩，然后呢他的法式包括腰坠啊，中国结，那么包括他的名字也完全一样。那么出道到今天，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有庞大的粉丝群，包括微博粉丝群，他微博粉丝都能达到将近500多万啊，包括与洛天依相关的一些作品，这个写的网络的一些文学作品啊，包括我们知道真正在中国虚拟玩虚拟的偶像或者是虚拟粉丝虚拟直播状态比较火的网站就是B 站嘛，啊，他粉丝也是200多万。2015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那么知道李宇春翻唱了他的歌曲叫《普通的 disco》。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洛天依他这个虚拟人，他的事业包括他的未来的发展，那么也是越来越水涨船高。那么包括他现在有代言啊，那么这个也就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消费模式。那么随着这些的发展，国内推出了诸多诸多的虚拟人，包括虚拟偶像、虚拟直播啊。我们可以看到，艾瑞数据这个分析显示，2019年中国的二次元用户规模已达到4.9亿，其中泛二次元用户3.9亿。那么在这里边必须要提一句，二次元是个什么意思？实际二次元就是日本的日语的意思，日语二次元就是我们中文的二维。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就是在二维部分，那么我们的虚拟的这个人物或者虚拟的偶像、虚拟的网红啊，都已经很多了。那么目前统计啊，至少虚拟人在直播平台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 ，YouTube 平台上，大概达到了10000多。泛二次元的一概念，也就是说介于二次元跟三次元，也就是介于二维跟三维。三维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啊，我们的演唱会当中，我们虚拟的一个人跟实际的一个人都在共同演唱一首歌曲，在互动，那么这个呢就接近于一部分三维状态，实际上也就是说三次元的概念。但是国内现在呢，一说到这一领域，不谈的二维，还是用的日本的词，用的二次元或三次元。也就是现在就刚才这个新亮院长提到了，就是真人偶像啊，与这种模拟的虚拟人的偶像，还是有很多的不同。那么虚拟人至少有一个，我可以完美设计。那么这个设计呢，刚才就先院长还特别提到技术问题，就是它与我们原来的动画片的制作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们动画片是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我是要一张一张图片 画出来的，画出来以后经过不断的翻动才显示他的嘴的嘴型啊或者眼睛啊等等在动。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一种我们叫做颗粒感或者就比较强，但是到了现在由于计算机的模拟技术同时捕捉实际真人的技术越来越强，我们现在看到的虚拟人虚拟的形象是由真人在后边表演的，也就是说我们软件已经达到很大程度。所以你们看到现在的影片当中包括啊，什么哪吒这个什么再出世啊，这些你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动画片制作的非常细腻，细腻到它与人的动作几乎完全一致，这个完全通过画是画不出来的，那就工作量太大。那实际上是有一个摄像头啊，它捕捉我的面部表情，我不断在说话，不断在变化，但是呢，实际上投射到上的就是我们的虚拟形象的表情。那么包括他的胳膊的动作，我们要注意到现在的你要看到的动画片他的动作人的动作非常非常跟人一样，而且这个一样到就是你他怎么能做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看不出区别来，这就是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人在后边在做，而不是我们通过画师啊、想象的我把手抬起来你去一张一张画出来的，那么这个就会花费很大代价了。所以说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虚拟状态非常非常理想，而且未来的发展也是随着其他的变化还有很多的突破。 嗯，两位刚才为我们详细回顾了虚拟人过去比较火的有代表性的是歌手，那么现在呢非常火的一个典型领域是虚拟主播。刚才星亮提到的那个网站，我看到一份资料说现在的注册数量都是爆发状态，每月大概增加4000多个虚拟主播的账户。刚才两位重点从技术角度解读了虚拟偶像的今昔对比，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所有人都非常感兴趣，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重点分析一下，咱们一起琢磨一下，就是从受众客户的这个心理分析来说，虚拟偶像怎么就有这样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大家明知道他不是人明知道他是他的表情和他的语言他的形象都是幕后团队凑出来的操控的一个傀儡而已，大家还要追捧，还要点赞，还要为他花钱甚至很多人还沉迷甚至疯狂，当然这是不正常的状态啊。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搞清楚了人性和兴趣的这个来源的话，它直接跟虚拟偶像或者虚拟数字人它的这个市场和技术开发动力是有决定关系的。 对，这个其实是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人，这个50后60后包括我们部分的这个70后是无法去理解的，或者说不大好去理解。因为我们过去我们追星追的都是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我们把我们的某一种情感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或者说我们可能是喜欢他的一个长相外表，或者喜欢他的作品，或者喜欢他的某种拼搏的精神等等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呢跟我们这些人其实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只是说哎单纯的喜欢某一个偶像的某一个点就够了，不再像我们过去一样，我们喜欢的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形象啊，一个非常正能量啊，非常这个能够鼓舞人心、激励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但我们今天的这些年轻人呢，已经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是喜欢的是某一个点，他不再像我们一样，过去一样，我们可能会附着了更多的这种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里面。现在他可能就我就单纯的喜欢他的某一首歌，或者说我就单纯的喜欢他这个人的声音，仅此而已。这个人呢，当然说不一定说这个人是好是坏，他们不关注，就说这个人呢，他更多的他的一些其他的行为可能不再像我们当年一样那么关注，我们必须要这个人一定是高大上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这种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些特征。所以说这就导致了为什么说从心理上角度来说，我们明知道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真实人，他是一个虚拟的人，他是一个通过大家设计出来或者说通过工作人员加工出来的一个人啊。你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比我们这代人他可能会更加的理性，或者人家见多识广，你包括一个活生生的这样的一个偶像，一个真实的人，他们也明白这是一个包装出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和他真实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偶像他会人设崩塌，动不动就出事，像切断时间出现那个吴某，为什么还人设会崩塌呢？后来大家明白哦，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人跟他真实的人他可能是两个人，反正都是包装出来的， 那你是真是假啊，它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而且这个虚拟的人呢，他有其他的一些好处啊，他就不会这个我哪一天我这个偶像崩塌了会怎么办啊。我看切断时间有某一个游戏网站上，哎，很多用户要求改名字，因为都是几个都是什么浙江吴某、广东吴某这样写形象，哎，他要求要这样写 ID， 他要求改掉，因为这个人设已经崩塌了。所以你追一个真实的一个偶像，他可能会有风险；追一个虚拟的偶像呢，他没有风险。而且呢，你追一个虚拟的偶像呢，他不会给你的真实生活带来一些困扰，比方说不会给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去争风吃醋啊，或者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这个不存在啊，因为他是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比方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偶像或者一个形象，你跟他聊天，他经常跟你聊天，你反觉得不正常。如果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你跟他聊天，他有求必应，因为都是技术，我都可以通过这个 AI 来实现，他可能会各种互动会更加频繁，大家也更好理解。他从心理上角度来说，这些虚拟的形象不仅比真实的这些偶像更能够符合他们对于心理上的各种诉求，而且他们过去的各种各样的负担带来的困扰，这些虚拟偶像反而不存在。所以说，对一些虚拟偶像，对于今天年轻人来说，比真实偶像来说，他可能利大于弊啊。所以这今天我们有很多这种虚拟偶像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就是虚拟偶像本身这个概念应该还是在亚洲区域这个流传的比较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说日本是最早发源的，但是应该说这些年最大的增长跟最大的一些变化还是在中国。那么这里边与我们中国的整个的互联网的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们的年轻人比较多还是有关系的。那么严格来说，偶像应该说是贩卖了他的外表，包括他的个性，包括吸引力，包括诸多诸多的声音啊等等的这个集合。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虚拟偶像通常是集合了各种各样的特点集于一身的，那么不一定是最漂亮的，但他一定是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年轻人的一些心中的认可度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这种虚拟模拟出来的呢，应该说主要是为了娱乐目的而创造的。那么在这里边，星亮院长呢，他会有人设问题，是吧？他不能当那种完美偶像，因为他还要去可能还要有一个喝酒聚餐啊，他也可能会醉倒啊。但是虚拟偶像一般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比较完美化比较多。那么除了虚拟偶像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虚拟主播啊，这个现在也是比较普遍了啊，包括我们的虚拟网红啊、虚拟博主，实际上呢都在各个层次上打造一个比较完美的一种形象。另外呢，由于现在的这个虚拟的这些偶像也好，或者是网红也好、直播也好，他们已经深入了各种平台，那么实际上他们也会带来了，由于有大吸引了大量的粉丝或者吸引大量的支持者，那么他也就会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所以说在这里面，这些年近十几年，整个的虚拟网红、虚拟主播、虚拟偶像等等这一系列的虚拟的人物，那么的走入了商业化，而且呢由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所以说算是比较成功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大品牌，包括香奈儿啊，包括这个特斯拉也好， Prada 啊，这些品牌在国外已经在，尤其在美国也好，他们打造出来的虚拟人物啊，居然都已经在一起搞品牌合作，甚至呢打造的一些虚拟的模特。那么这些模特你要看他的面部设计非常完美，你乍一看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虚拟的，他就是完全跟人一样的这个画面。那么包括真人跟虚拟的这种互动啊，包括这种广告效应，现在应该说它的变现能力还是非常强。那么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实际上还就是星亮刚才也提到的，就是星亮院长本身他毕竟还得要吃饭，是吧？还得要睡觉，可是虚拟他就不用。所以说在这里面，虚拟就完全了符合了我们现代人希望需求的一种就完美形象。那么在这里边呢，当然完全是特别完美又不太可能，所以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它一定会还会把真人的一些特点放进去啊。那么这样得出来的一个就是属于有血有肉的那么一种虚拟的状态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我一般是对这个不太感兴趣，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影响，不 不是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我不怎么看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漫画也好，包括我们制作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漫画剧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虚拟的这些人的状态还是设计的比较完美。你说他是西方人吗？他又不是。你说他是纯东方人也不是，他是集合了中西方的所有优点，眼睛很大也很漂亮，那么所有的东西你都会逐渐逐渐的，哎，你看到的卡通啊，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一些玩具啊，包括一些钥匙链的修饰，那么都有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你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啊。那么包括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看某某一个电视剧啊，可能我看的虚拟的这种设计的人或者叫动漫的人，我都觉得演得更有意思啊。过去我们老觉得动漫是给小孩看的，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迪士尼公司开始，实际上它的动漫的受众者居然成人占了一大部分，就是因为它做的太逼真了，它能够展现出我们想象当中的啊，包括作品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些现象，它都能体现。但是你真人演出，那你就做不到。也就是说，真人的偶像还是有大量的他自身的瑕疵，他不可能那么完美。 接下来想请两位一起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关注这个话题啊，虚拟偶像或者虚拟人物的最新的发展。特别是刘老师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市场呢在东亚地区有特别的这种热度。那么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原因呢，中国在这方面呢也是有比较强的这个实力。刚才两位举到的例子，最新的中国产的这个虚拟偶像，人家自己已经不叫虚拟偶像或者是虚拟数字人了。现在叫做超写实数字人，我不知道这个超写实数字人，比如说从他的运算能力、互动交流、外在表现等等方面，跟咱们前面谈到的过去这虚拟偶像、虚拟数字人有什么不同？是完全不同，还是说一种迭代升级？进一步来说，他所采用的技术或者这个领域最新的技术有哪些是未来虚拟形象方面的一个热门发展方向？ 我觉得超级数字人呢，就是一个概念炒作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不同时期的虚拟形象的一种采用的一些不同的技术吧。当然呢，它这种炒作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每个时代啊，或者说每个产品的迭代，我们有一个专有名称的话，大家宣传起来、传播起来可能会更有效果一些。它呢是可以理解我们用一种计算机的方式，我们把它变得更加真实、更加灵活。总之呢，他都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让这个虚拟的人变得更加像真实人，越来越逼真，越来越这种鱼目混珠，越来越这种以假乱真。但它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而已，但是我们技术进步目标就是越来越你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就一个假的一个人。未来当这个虚拟的人他可能真实的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有时候你以后恍惚以为他是一个真人。我们通过机器人，哎，我们有一个物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已经在你面前了，他可以说话，可以有各种面部表情啊。这就是不管是你叫什么样的名称也好啊，我们就需要给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多的视觉、听觉，未来可能还有味觉、嗅觉，我们各方面的一个全方位的这样感受，让他越来越具备了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 对，我觉得星亮院长刚才那个对于这句话的这个定义很准确啊。他实际上超写实数字人实际上还是一个我更加让你的这个表情也好、动作也好啊，又更像一个真人。如果他在这里面做了一些小改进，他可以称为自己叫的超现实的这个超写实的数字人。我这款产品他说运算能力啊、互动交互他总有点小特色，但是实际上原理跟虚拟偶像还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你可能更真实性一多一些而已。那么但是采用的技术也通常不过就比如说原来我采用的技术采用了10帧啊，我的画面，但我现在采用了100帧，那么我累积起来显得我更细腻，显得更加像现实一样而已。当然，超写实，那么什么叫超写实？这也是个形容词。那么，我觉得还是与真正的还是差的还是比较远。 嗯，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些媒体评论说虚拟偶像的数字化外表只是一层皮，它的实际价值仍然来自于和用户建立沟通的后台运作团队的能力，这也是机器算法始终无法学会的奥秘。

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我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就只悲歌些许，不懂够任性泄气，窗外尘土一身迹，万种迷气，小声的悲快合理，祈祷着万事安宁，再撑多少斤，多少曾经，心遗忘灿烂而迷失方向感，远方前方万人崇拜，越靠越近，心脏逐渐发热，找回真正的自己，不再等待。 No!